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国际高龄人统一联合会发行了月刊杂志《统一特刊》。杂志郑重地登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还登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造福人民而走在一起的照片。金正日同志对人民军部队、工矿企业和农村进行精力充沛的现场指导的照片和影像美术作品。杂志以伟大的金正日将军的主要活动路程、为造福人民而献身奋斗的伟大生平等为题，载文介绍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展开积极的思想理论活动，进行卓越的领导，为增强军力，为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实现世界资本主义事业，建树丰功伟绩的革命生涯。杂志还刊载了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在平壤举行中央追悼大会等一些活动的消息。